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谈话。美国不顾我们的严正警告和国际社会的非难与谴责，策划将朝鲜半岛局势推向极端状态，而且其军事动向也日趋严重。美国已向南朝鲜周边调进了斯特尼斯号和罗纳德里根号核航母打击群、密西西比号核潜艇、 B-52H 战略轰炸机等各种战略资产。最近公布一项计划，表示要在南朝鲜乌山空军基地部署美国本土的第169战斗飞行团所属 F-16 战斗机12架，来实施对朝鲜主要军事目标的模拟打击训练。这就说明美国策划以将于今年8月同南朝鲜傀儡集团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为机会，在朝鲜半岛一定发动核战争，并为此进入了实践阶段。美国被时代错误的对朝敌视政策和极为荒唐的称霸世界战略冲昏头脑，竟然企图把朝鲜半岛变成一个热核战场，并通过它来全面实现侵略性的亚太战略。美国正式决定将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部署在南朝鲜，这也是从这个目的出发的。美国和南朝鲜要部署的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是直接针对朝鲜周边国家的，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对于美国和南朝鲜傀儡集团决定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周边国家都表示强烈反对，这并不是偶然的。美国把朝鲜列为第一次攻击目标，并疯狂举行侵略战争演习，极力增强武力，制造军事同盟，与此同时还试图在亚太地区维持军事霸权，实现支配主义野心。由于美国的这种阴谋活动，朝鲜半岛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核战争的危险日益逼近，成为眼前的现实。我们绝对不会对美国要造成朝鲜半岛陷入核战争浩劫的狂妄行径放任不管，而将采取一系列更为强硬的自卫应对措施，来维护国家和民族的主权、尊严与和平。如果美国在朝鲜半岛贸然发动核战争，那么美国必定先遭受核灾难。主体105年2016年7月11日，于平壤。